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那个弥勒菩萨啊，上个礼拜一定有人没听懂。那弥勒菩萨到底讲什么呢？其实啊，他也是在讲不二法门。但是这个弥勒菩萨啊，他是刚好在兜率天跟大家讲这个讲个法门啊，讲什么法门呢？好，讲不退转地之行啊。那么他讲不退转地之行啊，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不退转？不退转呢？就是在讲我们发了菩提心啊，要修行了。哦，这个菩提心发下去啊，第一个发菩提心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发菩提心还要能够不退转哦，那真的是太难了。我们可能都有在那一刹那之间啊发过菩提心，但是很快的呢，这个菩提心呢又随着下课啊，或者那个 moment 结束之后呢又没有了。我们就又回到了那个原来的状态，所以啊，什么样的还有啊，就是说你一投胎啊，那菩提心可能就没了哦，就是各种原因，你这个要能够搞到不退转，你修到不退转是非常难，所以啊，那个弥勒菩萨就在讲不退转这件事情，所以他就说啊，你要怎么修啊？哦，上个礼拜有说修到明心见性啊，知道自己呀、眼前的那个是影子，而不是真实的毛的时候。你就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，你就再也不退转了。然后他就在讲这整个这个 SOP 啊，这的次第，结果就碰到那个维摩诘居士。维摩诘居士说：“哎呀，你跟这些人讲这个不退转干嘛？哦，讲这个菩提心怎么样不退转？他说你就应该直接跟这些人直接就讲到底什么是菩提心就好了。”讲这个不退转呢、啊，会 confuse 他们。其实你说弥勒菩萨难道不知道吗？他肯定知道啊，人家也是等觉菩萨呀、啊。哦，就像那个有位同学的名利说，哎，他也得示现，对吧？跟这个维摩诘居士有那么一个 conversation，有那交那么一次手啊。其实维摩诘居士呢，跟等这个弥勒菩萨其实是同样位，就是说他们功夫差不多的。哦，都是等觉菩萨，都是当世要成就那一世。如果从相上来讲，他那一世就要成佛了。好啦，那他说你就干脆跟他们讲这个，直接讲讲什么是菩提就好了吧？哦，讲这么多，但事实上弥勒菩萨，因为他心想那个对面是天人啊，在兜率天里面这些天人，可能直接跟他们讲这个空性大法，可能未必能接受啊，是这样子。所以一个人呢，是在从相用上面切入。那么，但是这个维摩诘居士啊，他是从空性切入啊，所以啊，就是有跟弥勒菩萨有一些这个对话，对吧？说那你得受记好啦，你也不退转，你也得受记，那你什么时候得受记？是过去生还是现在生还是未来生？啊，但过去生、现在生、未来生都不可得嘛，就像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都不可得。那你今天弥勒菩萨跟众生无二无别啊，众生来佛。还有我们的真如本性无二无别啊，所以你要是今天你弥勒能成佛，或者你被受记了，那所有众生都受记啊。今天弥勒你如果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或者就是说你发菩提心证果位了啊，证菩提了，那所有众生也应该都证菩提啊，是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切入，所以。后来就说啊，哎呀，你不要再用这个不退转，吾以此法佑诸天子，就说我们就不要再讲这个不退转地之行了，那直接讲什么？就直接讲菩提。那菩提是什么呢？菩提者，不可以身得，不可以心得。其实从这个地方就已经切入了，不可以身得是什么？非身能证啊，就是说，不是靠你的身体能证得的，就是这跟相啊。相用已经无关了，这跟我们的外面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外境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哦，不可以心得，非心能证啊。这个玄奘翻成非身能证，非心能证啊。那个心不能证是什么意思？哇，心也不能证，心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呐。讲的是什么？不是你的这个起心动念用妄心能证的啊，全部啊都得离。啊，就是《金刚经》前半说你这个境界要离，后半呢连起心动念都不可得啊！不但要离相，还要离念啊！最后连离呀、啊，离相离念的那个远离也要远离啊！我又把那个《圆觉经》的经文发给大家，非常优美的文字，你自己可以自己欣赏一下。 好啦，那我们就说即灭是菩提啊。我们是从讲到哪里哦？对，这边都讲了即灭是菩提啊，啊，这个就是不再有分别啊，不观是菩提，离诸缘故啊，不行是菩提，无意念故，就在讲你不要向外攀缘啊，你也这个心啊，不要起心动念啊，这个断是菩提，舍诸见故，就是所有的这些执见都放掉。所以这边一直在讲什么？什么是菩提？告诉你啊，并不是真正有个果位可以证，不是说你发了一个菩提心，就有那么一个菩提可以证得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他说啊，真正的这个菩提啊，其实就是放掉一切，没有东西可以证得。这个断是菩提，舍诸见故。离呢，也就是离开你的妄念。离开你的起心动念，所有的这妄想，所有的这个二元思想、思维、见解，全部都要断掉啊！障是菩提，障是遮住的意思。这个遮住啊，就是遮住你的欲望啊，不是说遮住你的智慧，是障住你的欲望啊，把你的欲望给障掉。那个愿啊，不是发大愿的愿，这个愿是你的欲求啊，你想要干嘛干嘛，你的欲求。那最后是不入。是菩提，这个入是说你不要入到这个你的，你不要跟这个怎么说啊？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外境接触，这个就叫菩提。你不要攀缘，你不要贪着啊！所以你看看，我们就开始去体会什么是菩提。这个就是弥勒菩萨这一段他所讲的重点，就是用不二法门来告诉你什么是菩提啊！好，我们接下来啦，接下来应该还没讲。顺是菩提，顺于如故；住是菩提，住法性故；智是菩提，智实际故；无二是菩提，离异法故；等是菩提，等虚空故；无为是菩提，无生住灭故；知是菩提，了众生心行故；不慧是菩提，诸入不慧故。不合是菩提，离烦恼习故。哇，你看啊，不管你看不看得懂里面的内容，这个文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美啊！所以这个真的是堪称一个文学巨作啊！这个真是它文字优美程度，我自己觉得真是不落于心经哎！真的里面有好多真的写得很棒的啊！所以我们看啊，菩提是什么？其实啊，它就用各种再用各种更多的这些面向切入。什么是菩提？顺啊，这边讲随顺，随顺众生啊，其实它有两种，一个是随它，我们讲说随顺众生，其实在随顺随缘度化众生，但是这边讲是顺于如，随顺真如，就是你啊，安住在你的法性当中啊，随顺你的真如，不要跟它对着干，不要对外攀缘，你就安住在那清净光明啊。周遍法界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的真如当中，真如本性当中，你的佛性当中，这个就是菩提啦。啊，住呢，住法性故，安住啊，安住在我们的法性之中。啊，这个法性其实就是前面的真如，都是同样的，不同都讲，就是不同的面向去切入。啊，智，智是什么？到达。啊，智哪里呀？智实际。这个实际是什么？实际啊，就是真实面。就是我们所讲的真如、真实、实际、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到彼岸了。智是什么？到达涅槃了，到达彼岸了。哦，你看，这是不同的名词啊，不同的形容词来告诉你同一件事情。你说，那为什么不干脆就有一个 standard 的一个 terms， 一个名词，大家都理解就好了？那不，当然不可以，因为这个东西根本，这个是。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，根本是超越二元语言文字不能讲的。那怎么可以找一个说叫做一个标准的答案？不行的啊！就像我们呐、没有看过月亮，那你就非在那个纸上面画一个月亮，那月亮画不出来啊。所以就在旁边画云、画星星啊、画很多的旁边的这个相这个叫什么东西后面。叫做衬托它，衬托月亮的后面的背景，最后你自己把月亮给拼凑起来，那月亮没办法画呀， 因为没有看过月亮啊，所以不二是菩提啊，不二是什么？就是不二法门，性相不二啊，性相一如，万法不二，万法一如，离异法故。这个异啊，讲的是分别。你看意念，你看那意念就是讲分别嘛，就是你起心动念，你又开始分别了，还不见得有造业，但肯定分别啊，就是你以为啊，那个影子变成真的毛了。这个时候就意啊出来分别了，离意法故，那个法是什么？法是指的法性，所以他就告诉你啊，要远离法相跟法性的分别。这个地方你可能要稍微那个记一下，这个地方有点难。不二要你不二什么东西？意法不二，就是法相跟法性不二，等是菩提，等虚空啊，这个等就是平等啊。万法一如，其实就平等嘛。平等呢，也就是没有人没有我的分别。佛陀啊，很喜欢用虚空来比喻，包容，比喻平等啊，比喻那个好像真，就是比喻真如。但虚空肯定不是真如哦，他只是用虚空来比喻真如啊，就像外面有各种的色法在变现，那么虚空啊，没有虚空是不会有色法啊，对吧？你今天。没有虚空，没有办法，就没有办法彰显这个色法。没有这个色法呢，你也没有办法彰显这个虚空啊。所以啊，虚空用虚空来形容如来藏，但是虚空肯定不是如来藏，因为这边的虚空其实是我们人世间这个二元的虚空，是依色法而有的虚空啊。这个不是如来藏，只是用来形容啊。所以啊，就说等虚空故啊，这个就像虚空一样，是能够包含一切万法平等的啊，让所有的万法在里面随意的、随性的、平等的发挥啊，没有色跟空的分别。无为呢，那当然就是无为法，是吧？就是我们讲有为法跟无为法啊，无为法是什么？没有生住异灭，有为法这因缘生灭的才有生住异灭。好，知是菩提，了众生心行故。啊，知是什么？这边的知啊，并不是指我们的知见哦，不是我们的 judgment 啊。这边这个知啊，讲的是智慧，就是我们说戒定慧的那个慧。你要有戒啊，你持戒啊，其实讲的是心的持戒，不是身体的持戒。你可以身体持所有的戒，但是你的心却是狂野的。他这边不是光讲身体持戒，更重要是心要持戒。哦，你心持了戒之后啊，就我们那个之前的那个在讲持戒啊，也我们讨论过持戒嘛，是吧？所以你持戒之后啊，你才能够真正进入那个定大定当中。进入定呢，是不是就没有人我的分别啊？那这个时候啊，你就生慧了。真正这个慧啊，讲的是我们讲说那五眼里面的法眼。哦，那个小阿罗汉的那个慧眼还不是真正的慧，这边所讲的慧是那个法眼，你明心见性的，哦，你知道前面那个毛其实不是毛，是影子，哦，你知道你原来是在梦境当中，虽然啊，就是说你从梦境醒来了，睡眼迷蒙，你没有全醒，但是你现在已经脱离了梦境，你知道刚刚是在做梦，虽然呢，你看你有没有？刚睡醒那个感觉，或者打麻药啊，刚刚醒来的时候昏头巴脑的，但是你已经有点醒来了，就是这么一个感觉。那这个时候啊，就是哎知，那你就没有分别，你就可以了众生心行。这个时候你就真正的去能够从平等之中见差别。这个差别是众生的那个分别啊，那个众生不同的根性，不同的因缘哦，他因为不同的业力，不同的因缘，所以现在这个样子的相，还有这样的根性，你就随顺他去度化他。前面讲随顺真如，对吧？顺于如故，这边呢，其实是随顺众生。但你要随顺众生哪那么容易，你要得有本事，你要能够知道他，能够观察他，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被度化，哦，那你就要随顺他。不慧是菩提，诸入不慧故，这个入啊，这个不慧不是说我不会干嘛干嘛啊，这个不慧，慧是会面的意思，见面的意思，啊，什么东西不会呢？诸入他不会了，这所有的入啊，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不再跟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去会面了， 哦，所以这就叫做这个我们的这个根跟我们的六根啊，跟外面的六尘啊脱钩了。以前是挂钩挂在一起，现在脱钩了，脱钩就好办了，对吧？你就不去攀缘了。哦，这个所以不入，所谓菩提呀、啊，你讲什么叫菩提？很简单，不是你要到外面去干嘛，其实就是你不要干嘛，就是你不要你六根要不会，六入不会，你就证菩提了啊、哦。不合是菩提，这个合啊是说不是说跟人个性不合，是说你没有烦，不跟烦恼外面这些这个。外面的这个纷纷扰扰，这些烦恼，这些尘嚣啊，你不跟他会合，你不跟他合在一块儿啊，所以离烦恼故。所以你看，他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形容，但事实上，你看这一段不就是在讲啊，你不要着相啊，不要起心动念啊，啊，你不要有人我的分别啊，啊，你不要去攀缘啊，等等，其实啊，就是。菩提了，你不用像到外面去干点什么事情啊，就像我们以前念大学要毕业了，你要去修好多的学分啊，每上一堂课你就修一门课，你就得了多少学分，学分满了啊，就拿到这个 bachelor degree 之后呢，你又再修多少学分 master 过来啊 PhD，这个刚好倒反，这个啊是我们有一堆的烦恼，你呢整个修行啊。不是啊，再从这烦恼外面还要再挣得一个什么？是你要把这些烦恼一个个丢掉，一个个丢掉，丢到最后通通没有的时候，哇，这个一生自在的时候，你就是证菩提啦，就是菩提了。当下它就是菩提啊，这摩尼宝珠就重现江湖了，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。所以是这么优美的文字来带领我们去进入这个空性，进入真如，进入实相。真的是非常棒，这个经文真的很棒。好，那接下来无处是菩提，无形色故，假名是菩提，名字空故，如化是菩提，无取舍故，无乱是菩提，常自净故，善集是菩提，性清净故，无取是菩提，离攀缘故，无意是菩提。诸法等故，无彼是菩提，无可遇故，微妙是菩提，诸法难知故。啊，无处啊，就是菩提你找不到处所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菩提不就我们的真如吗？就是这个空性大法，这个实相啊，这个实际啊。所以你用什么，不管用哪一个名词啊去形容它，其实它是无形无相的。无形无相，但是它却尽虚空遍法界，周遍法界啊，所以啊，它跟这个我们外面所显现出来这个相用是不一样的啊，它没有形象的，没有处所的，因为无处不在，所以它不会有一个处所。当你有个处所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无处不在了啊。假名是菩提，所以就告诉我们啊，所有一切，记不记得《金刚经》说即非。是名即非啊，是说，哎呀，你这外面所有的这些名字啊，其实都不是真实的，但是呢，它却真正随着不同的因缘有显的，好像虚妄显的那么一个像，所以你就暂且给它一个名字，但这个名字是假的，假名、假相、假用，啊，都是假的，随因缘和虚妄显的一个像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在梦境之中，好像在做梦啊，好像有那么一个老虎在追我，但那个老虎是假的，但你的感受好像很真实啊。其实这所有的一切啊，都是攸关你的感受，外面有什么根本不重要，外面那样东西啊，是你的这个感受，你的觉知，你觉得就这么一个人做这一件事情，说这句话，你觉得他是好人，他就是好人。你觉得他是坏人，他就是坏人。It's all about 你的感受，业力清净啊，这个心胸宽大就是业力清净啊。心宽的人啊，人家讲什么他都觉得那人在讲好话，哇，那真的是福报满满。那个人到底是在讲什么，一点都不重要啊。 重要的是你感觉舒不舒爽，是不是？你外面吃的是鱼翅燕窝，还是你吃的是什么这个番薯番薯地红红薯或者是马铃薯啊？其实也不重要，是你吃下去之后觉得开不开心，是不是觉得好吃很舒服啊？这是攸关你的感受，这个感受其实就是你的业啊。所以啊，他说这个东西啊，全部都是假名、假象、假用，都是虚幻、虚妄的，全部都是在那里面，好像感觉好像有经历，其实都假的。但是就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业力清净，有福报啊，什么都是好的。哦，睡得好，吃得好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吃的觉得就是好吃，哦，这没办法形容。那么所有的人对你来讲就是菩萨，他就是好人，所以佛看众生都是佛嘛，众生看佛呢都是众生啊，哦，那如化是菩提，这个化就是幻化，所以刚刚讲假名、假相、假用，这个菩提啊，其实就让你知道说啊，这个所有一切根本就是虚妄的。如梦幻泡影入电啊，所以你无取舍，你没有办法取，因为它是假的。你在这个 VR 里面，你在 Virtual Reality 里面，你没办法真正取什么东西啊。你好像有感受，那都是你的感受而已啊，那东西不是真实的存在，你也没办法舍。怎么舍？你从来没得到，它也不存在，你怎么舍法？啊，无乱是菩提，这个乱啊，就是。你的那个心啊，很散乱的意思啊，就跟你讲说，外面很嘈杂，心很散的，心很乱啊，外面非常嘈杂，非常乱啊，很嘈杂啊，不是光你的心，其实还有就是外境，你攀缘那个外境，外境很嘈杂，所以他说啊，你常静自静，其实啊，你的心是静的啊，你是不动的，但是这个静，我们有讲过，其实是超越动静的。不动也不静，那么善即是菩提。这个即呀、啊，是没有污染，一点污染都没有，没有烦恼，没有污染，所以你的性是清净的。这边是清净，上面是比较是安静，就是前面那个静啊是不乱啊，不跟外境起舞。后面那个静呢，是说没有污染啊，这个更深刻，这是很清净的意思。当然，无取是菩提。没有可以取，也没有可以舍的，啊，你不再攀缘了。那无意呢？无意啊，就是告诉你，万法无分别啊，万法是没有分别的啊，诸法是平等的。无比这个比呀、啊，是用什么什么东西来比喻？也就是说，菩提呀、啊，真相啊，实相是没有办法用任何文字、任何语言来做任何的比拟。这个是超越语言、文字跟思维的，超越一切二元啊，所以没有办法去可以比喻，所以啊，也不能够用一个 standard 的一个 term 来形容真如啊，因为我们只能画月亮旁边的这个旁边的这个陪衬啊，这个衬托的后面的这个图案，但你不能画月亮，微妙，这个是微妙，微妙啊，是。指这个所有一切法啊，这个怎么说啊？这个法是甚深而微妙啊，甚深微妙，这个是言语没有办法形容的啊。言语道断心行处灭，非常的微妙，诸法难知故。这个诸法难知啊，他告诉你菩提是最微妙的法，所有。如果是到了这个怎么说啊？甚至到了等觉菩萨，你都还有一品生相无明，还没破呢，都没有办法完全的证得啊。这个外面的诸法法相容易明白，但是你的法性呢，法性非常的深邃，非常难以知觉啊。所以他说：“世尊啊，维摩诘说是法时，200天子得无生法忍。”他在讲。这一段话的时候啊，那旁边听法，原来在听我讲不退转法门的这些啊，所有人啊，当下证无生法忍啊，当下就明心见性了。这个非常厉害。前面还在跟人家讲，那些人听那个弥勒菩萨讲，还在讲不退转，怎么样才能不退转？这边一讲哇，当下得无生法忍， 故我不认一笔问计。所以弥勒菩萨说，哎呀，我也没办法去帮忙你去向维摩诘经去维摩诘居士去问计啊，他太厉害了啊。好，那再下一个故事呢，就找到了这个光严童子啊。光严童子可能大家没有这么熟，他是一个在家的居士啊，但是也是大菩萨来的啊。佛告光严童子啊，他说：“汝行以维摩诘问计。”那光严童子，这个薄佛言：“师尊，我不堪任一笔问计啊，也有个故事，所以者何？”好，现在讲了。所以这个光严童子他是出家，他不是出家人啊，在家居士，但是是大菩萨。那么他说啊，意念我习出毗耶离大城，时维摩诘方入城，我即为作礼而问言：“居士从何所来？”答我言：“无从道场来。”啊，那他说有一次啊，我就毗耶离大城，我要出城，这个时候啊，就在城门啊碰到了维摩诘。他说维摩诘刚好要进来进城，那我认得他吗？我就跟他作礼啊，就说哎呀，这个只是客套嘛，说哎呀，居士你从哪来啊？啊，这个风尘仆仆从哪来啊？那这个维摩诘居士就说，哎呀，我从道场来。道场，道场大家都知道，道场是什么？修行的地方啊。这边肯定有很多同学都去过道场，台湾到处都是道场，小的道场、中的道场、大的道场，什么地方都是道场啊。只要有人在一起修行，都可变成一个道场啊。自己家也是一个道场。然后我从道场来，他说：“我问道场者何所事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那你道场在哪里呀？”什么地方啊，在什么地方啊，是就是想多问一下这个道场有兴趣啊，维摩诘居士既然有道场，那可能你肯定要去看看啊。那我们看看维摩诘居士怎么形容这个道场，那我们就要去仔细去思维哦。刚刚弥勒菩萨是在讲什么是菩提，这边在讨论什么，什么是道场。道场也是可以从相上来看跟从性上来看，对吧？从实相，从这个相用外面的这个俗谛啊，就是我们世俗谛看到这个相用来看，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，只要聚集在一起或者一个人在一起，只要是修行的一个场所啊，可能有佛像啊或者什么东西啊，烧烧烧根香啊什么的啊，就是道场。但是我们看看维摩诘居士他怎么说，他说他从道场来嘛，那道场一定是在那个维摩诘、那个毗耶离大城里面有那么一个道场。结果他怎么说， 他说啊，执心是道场，无虚假故，发行是道场，能办事故，身心是道场，增益功德故，菩提心是道场，无错谬故。好，结果他不是说他从哪里来的，不是说我从那个台北来的啊，我从哪里来的。他说啊，他的道场在哪里啊？执心就是道场。执心是什么？就是清净的心，不绕弯的心，不弯弯，没有弯弯曲曲的心。弯曲是什么？其实弯曲就是分别啊。我们更粗的弯心，那个我们更粗的来讲，这个弯的心啊，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小九九啊，心里在打的那个小算盘啊，啊，不停的在算啊，不停的在 calculate 啊，那个就不是执心了。真正的执心就是坦荡荡啊，真正的执心就是一个你的真心对人啊，妄心啊，没有了妄心就是执心啊，就是你的真心啊，真心就是没有分别，没有染污啊，没有分别更不用讲执着了。也这边讲的真心，甚至你不起心动念啊，这个执心，那你就是道场。只要你有这颗心，你何须去道场啊？你何须有佛像？你何须拜拜烧香啊？你其实不需要，但你就在修行。当然我们在讲《金刚经》讲过，就是说经，但是我们还是随顺因缘，随顺众生。我们今天到了这个我们今天有这个因缘，在这个五浊恶世，你碰到了佛像，你还是跟他致敬，还是跟他跪拜，是吧？我们还是会做这些事情，这是随顺众生。但是随顺因缘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要随顺真如。你知道其实道场都是虚妄的，真正的道场就是你的真如本性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道场之中，只是我们没有修行的时候，没有上过维摩诘经之前，我们道场是关门的。 外面人进不来，别讲，我们自己都进不去啊。我们的道场那个公休啊，日日公休，从来没有开工过啊。执心是道场，因为执心不虚假哦，不用弯曲啊，不用打算盘啊，不用跟人计较啊，也不用这个勾心斗角。就是再怎么勾心斗角，你再怎么会使宫廷之术啊、哦，你再怎么会懂 politics，绝对有人比你更厉害嘛，是不是？因为这是二元的世界啊，没有，绝对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嘛，是吧？就是人家就绝对比你更厉害啊，那不如就安住在你的那个真如本性当中，执心是道场。发行这边讲的行是什么？就是菩萨行，也就是你不停的在行六度，在度化众生，在利益众生。这个等到当你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何须道场？那你处处都是道场啊！啊、哦，哪里都是道场。这个 KTV 也是道场啊、哦，棋牌室也是道场。这个酒家也是道场。如果你发行的话，到处都是道场。身心是道场，这个身心讲的是发大愿，真的是发菩提大愿、哦、其实跟这个发行是类似的，一个是发心你要去做这个发的大愿，一个呢是真正就行菩萨道，就类似的意思，也是一样，就讲的这个执心，执心不就是上求下化吗？这个执心不就是因无所住行于布施吗、哦、所以为什么发心发大愿？因为增益功德啊，那发大愿不就是度化众生吗？那菩提心是道场，你发菩提心啊，绝对不会错乱啊。Cannot go wrong, right? 所以你看这执心、发行，执心是道场，发行是道场，身心是道场，菩提心是道场，不就是同样的意思吗？这四个心不就是同样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继续接着看什么是道场。布施是道场，不忘报故，持戒是道场。得愿其故、oh, no, sorry. 得愿具故，忍辱是道场，于诸众生心无挂碍，心无碍故，精进是道场，不懈退故，禅定是道场，心调柔故，智慧是道场，现见诸法故。这边一看应该已经看出个所以然来了，这个是什么？是我们讲的六度，是不是讲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最后的般若智慧、哦、你布施当然不期望有回报，我们这边这个布施啊，是因无所住而行布施啊，你没你的你不在不起心动念的情况之下行布施，得到的是功德，是出三界的功德，不是福德，不是福报啊、哦，持戒呢？新的这边讲的也是啊，新的持戒，新的持戒啊，你这个你所发的这个愿力，你想要度化众生的这个菩提大愿，你才有办法真正的这个具足，你才有办法实现啊、哦，这个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发生啊、哦，所以必须要能够持戒啊、哦，这个持戒的功夫要是做不好啊，你菩提大愿你没有办法具足。那么再来忍辱，忍辱我们讲啊，这个安忍啊，其实不是说哇我要忍耐你对我不好我要忍耐，或者说哎呀我在富贵之中我也要忍耐，我在穷困之中我要忍耐，不是这个啊，这个忍啊，这个安忍啊，你忍是忍不了多久，你忍得了一时你忍不了一世啊，你忍得了一世，你没办法忍生生世世、啊。所以他这边所讲的是说，其实我把人跟我中间这条线啊给拿掉了，无人无我，根本没有众生。其实应该讲两个 step， 第一个是把人跟我中间那个线给拿掉了，说人家这个众生就是我，我就是众生，这是第一步。这第二步呢？第二步是说没有众生也没有我，根本所有东西都虚妄的，那干嘛要忍啊？都假的吗？在这个梦境里面，你再去回想这件事情，在梦境里面，一定有人都有感觉到被骂，被人骂，气得要死，对吧？你为什么会生气？你为什么那么气？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做梦啊。 等到你一旦梦醒的时候，你还生气吗？当然不气啦。同样的嘛，你中乐透在里面，哇，中乐透要那个撞到天花板的跳起来，开心的不得了。你醒来之后，你还能开心吗？你开心不了了。你知道说刚刚那是做梦啊，所以你会在心里面挂碍，是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假的。所以当你知道它是不是真实的时候，你根本不需要忍辱。所以这个忍辱啊，我就翻的怎么说啊？有的时候会 mislead，让你觉得说你要忍耐，其实不是啊，它就是安忍，安住在任何的时间点，任何一切时一切处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忍啊，是安忍，完全的自在安住在其中，这个叫做忍啊，这个是忍字这边真正的意思啊，精进是道场，这个就很简单了、啊，不懈怠这个精进啊，所以我要讲做利益众生，你要不懈怠啊，利益众生，你各种的布施，你要不懈怠啊。你一懈怠就很难再起来了，所以就不能停。一停啊，有的时候这个就有点像你说啊，很辛苦，那个你在走走走爬山，到最后不能停，一停就完蛋了，一停就再也起不来了。这也是你绝对不能停啊，你就要一直的做下去，生生世世的做下去，你不能停。那一停很容易就退转了啊。禅定是道场，禅定啊，你心定的时候，当然你的心是调柔的。你不会非常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叫做坚硬，就是你去看啊，心啊调柔，功夫修行功夫好，那个心是调柔的，面容是和善的，那个没有修养的，那个心啊非常的坚硬，坚硬啊其实不好啊，那个坚硬啊是容易折断的，一下就折断了，反而是柔软的可以撑很久啊，智慧。啊，是道场，渐渐诸法空，所有的一切万法都能够清清楚楚，看得明明白白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呢、啊，什么是道场？再讲一小段就好了。慈是道场，等众生故；悲是道场，忍疲苦故；喜是道场，悦乐法故；舍是道场，增爱断故。神通是道场，成就六通故；解脱是道场，能备舍故；方便是道场，教化众生故；四摄是道场，摄众生故。啊，这边讲什么啊？这边讲，你看慈悲喜舍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慈悲喜舍啊，慈是什么？给予众生啊，给予众生快乐。帮助众生，让他们得到快乐。但是这个不是表面快乐，说哎呀，我赚大钱快乐了。你重点，你可能会帮助他赚钱，但是最主要你是想要把他引领到法乐啊，你要给予他真正的快乐，让他得到最后最真实的快乐。众生要什么，你满足他，给他快乐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你要众生一律平等，这样子的心啊，去施舍众生，去布施众生。啊，这个，然后再来呢？悲呀、啊，是拔其痛苦，众生痛苦，你帮助他把那个痛苦给拿掉。这个时候，你要帮众生把痛苦给拿掉，其实自己是非常疲惫的，非常辛苦的。哦，喜喜呢是随喜啊、哦，也是随顺随喜众生，随顺他们的成就，你要帮助他们最后能够有成就，你要随顺他们，随喜他们啊、哦，这个也是一样，你要有法乐啊、哦，也是要帮助他们在这个修行上面有成就。最后这个舍啊，舍呢，如果从比较深的意思去看啊，其实就是舍掉自己啊、哦，那个自己呀、啊，最后慈悲喜舍那个舍啊。你也不求回报，帮助所有的众生，你不求回报，你没有了那个我。其实这个舍，你用深一点的或更直接来讲，它其实就是空性啊、哦。你也是一切万法平等，所有众生平等，也没有了人，也没有了我，这个是舍啊。然后神通，为什么神通是道场？你要修行修到最后空性大法的时候，你证得啊三明六通，这个啊就是在讲。 各种的神通啊，天耳、天眼，为什么要有神通？你看得到什么宿命通啊，各种通啊？其实你是为了啊，要能够度化顽强的众生啊。所以啊，众生，因为这些众生都不是善男信女嘛，所以你要跟这些，你要跟这些顽强众生，你也是要需要有一些功夫，有一些把戏啊。所以你要知道他的心念，你要知道他的因果，你要能够投其所好的去度化他。那这个时候你要有各种神通的话，就变得非常方便啊，能够解脱啊，解脱是道场也是一样啊，解脱啊，道场就是能够解脱啊，能够备，能够舍，备是什么？背离烦恼，舍呢，舍掉你的欲望。啊，最后啊，我们说方便就是道场。你只要行方便，随顺众生，教化众生，那这个时候，所有的地方、一切时、一切处都是你的道场。四摄是道场，摄众生故。四摄讲的是什么？布施，对吧？这个大家都知道，爱语，讲好话。啊，我们呢很奇怪啊，好像讲好话要我们的命。讲人家很漂亮，讲人家很聪明，讲人家很棒，人家很开心的秀我们一些东西，你就讲很棒嘛，是不是？你就随顺他讲很棒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很棒，很棒，用鼓励的方法随喜别人，不是很好吗？很奇怪，我们好像讲一个好话很难啊，就是很难啊，然后比较容嫉妒很容易啊，那个随喜很难啊，力行也是一样，帮助别人成就他们的志业啊。同事再来，同事就是那个不是 colleague 啊，是跟人家等于是同样的同一一同一生活在同一个怎么样一起生活，同事啊，就做同样的事情，过同样的生活啊，那么你能够跟人家打成一片，那这个时候你才有办法度化别人。哦，所以是在讲，除了讲前面的四心，对吧？我们今天讲什么？你看什么是道场执心。啊、哦，发心，然后呢，身心菩提心啊、哦，告诉你，其实道场就是六度，道场是什么？慈悲喜舍，道场是什么？告诉你，神通、解脱、方便，还有四摄，都是我们的道场。好，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就先讲到这边。刚刚啊，大家觉得说我怎么念经文都念不清楚啊？以前不会这样子，因为我今天去做胃肠镜，就是打那个麻药，我现在好像都还有点那个神志不清。我想那个课能上就上，所以我本来想不行的话就 cancel，好像还能上就上一会儿，就不要上太久啊。那我们下一次呢，就继续上。接着上，我们会把这个上完，下面再往下有一个这个持世菩萨，就有很有趣的故事出来了，讲这个有一个魔王啊，去戏弄一个菩萨啊，就去戏弄他，就后来就发生很有趣的故事，我们下堂接着讲啊。今天不好意思，然后讲话有点断断续续，有点脑筋有点脱线啊，我们一起来核实回向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普愿净法界，沉溺诸有情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继续上课。好，拜拜。 谢谢老 谢谢 师， 老 谢 师， 谢老师， 老师，拜拜。 早点。 拜拜。